心在跳，嘟嘟嘟嘟哒滴答答，还在傻傻忘记你眼睛走掉。这位出现好多的气泡，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邓丽君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叫做《我只在乎你》，

就无处可躲，你的怀抱是漩涡，却让我懂得我的幸福就在你的心窝。 有困难我们彼此要